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呢，本市的晚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拥堵情况出现。我们先来关注西部地区，目前呢，在我们的西四环路的外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四环路的远大桥一直持续到定慧桥桥区。在西三环路呢，目前外环的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紫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新兴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呢，目前同样也是在外环的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积水滩桥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娱乐麻辣烫。 嗨，下班了吗？有人摆局，来的都是贵客，聊的都是干货，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多了。 赴约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 勿忘见面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牢记免单口令，娱乐是心情调剂，麻辣是人生态度。 娱乐麻辣烫， 涮娱乐江湖，品百味人生。 欢迎呼朋唤友，七嘴八舌，鼓励静静聆听，独自享乐。娱乐麻辣烫，我们不见不散。 想象过无数次，当我第一次一个人在这边打开话筒问候电波当中的各位，会是怎样一番情景？没有想到是如此的手忙脚乱，我以为只是新鲜和忐忑，仅此而已。但其实还是和往常是一样的，应该是就是把最好的节目呢送给各位，并陪伴大家一路的好心情，就是电台主持人对听众最长情的告白。下班快乐，我是千纯，这里是2022年全新开播的娱乐麻辣烫。周二到周五会有我带着各路神仙嘉宾畅所欲言，给下班路上的你带去欢乐。当然这么重中之重的一期节目呢，其实请来了我一个好朋友来助阵哈。他是谁呢？就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朋友。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主持人当中唱歌唱的最好的，然后呢以一个什么腾讯音乐人、网易音乐人自居哈。然后在我的腾讯音乐人的账号当中，我唯一收藏了一个歌单。这个歌单很神奇，有各路的歌手一起变成了一个合集，这个合集的名字叫做李聪作品集。所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聪，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娱乐麻辣烫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聪。 没有推错推子真是万幸。我觉得其实今天为什么要请来李聪呢？因为我觉得聪聪是我认识朋友当中我觉得写词写得非常棒的。 谢谢。 他有个 title 是内地新锐填词人。 哎，谢谢。 也是腾讯浪潮榜的一个评审，这是他的一个隐藏身份，我们一会儿来讲讲他的这方面的工作。但其实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 OST 的作品，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他当初给很多的影视剧作品来做的一个创作， 音乐上的，对，音乐上的一个配合吧，算是。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觉得今天，昨天其实我的一个搭档，我的那个同班同学哈，也算是，他已经跟大家盘点过在我们的2021年很多的热播剧。 是。 然后其实2021年有很多的热播剧当中，因为我觉得这个剧和这个歌其实有时候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所以有很多的 OSC 作品应该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嗯哼，对。 对，你大概心目当中觉得2021年留给你很深刻印象的 OSC 作品有哪些？ 其实平常工作是 不要说自己的 啊，当然我还是看过一些的，因为虽然平常工作算是忙的，然后看剧的时间是等于越来越少了，但是比如说有几部很热门的剧集我还是有关注的。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乔家的儿女。 哦，有印象。 对，白宇主演的那部就是反映一家人的很多的兄弟姐妹，然后他们一家人随着时代的变迁的一些家，有点家长里短，但是很温暖很深情的一个电影电视剧。对，然后里面的 OST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们的选歌跟电视剧的配合都非常的好。不管是励志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是那种温情的感觉，还是那种稍微有点哀伤的歌，我记得是苏诗丁的留白啊，然后包括周深的片头曲，我记得名字我应该是叫生活永远充满着光亮吧，还是 对， 然后还有青鸟，这几首歌选的都非常好，然后既有那个稍微有一点年代感的那样一个色彩，然后同时又充满了非常时代感的一种新的一种味道，然后以及他们的旋律非常的上口，非常的好听，我觉得选歌选得很好，那个电视剧我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我记得去年有很多的作品，就是这个作品电视连续剧本身就比较出圈，比如说大江大河二， 大江大河，对 对，所以它的主题曲周深演唱的和光同 尘，和光同尘， 对吧，其实去年 在年尾的在年尾的很多的盘点上也都有看到 这首歌确实非常火出圈，但是其实周深去年也是有很大量的一个 OST 的出产，包括千古绝尘，这是去年年中的时候，这部剧 是哪个来着， 徐凯和周冬雨合演的， 哦， 那部剧饱受诟病，但是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因为周深演唱的， 我确实 follow 比较就是关注的比较少一点， 对，然后锦心似玉 啊， 他也唱了， 是 《长歌行》，他也唱了， 因为确实也符合他的声音的一个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嘛。 没错，没错。其实包括还有去年年底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王菲的《如愿》 啊，《如愿》对 对，是我和我的父辈的一个推广曲。 是的， 我觉得王菲真的是很多的风格都可以轻松的 hold 得住。 而且那首歌，其实跟他以前唱的歌和他自己的作品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个味道的一个色彩的，那个音乐上是有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他到这首歌的后半部分的时候，他使用的唱腔其实很少听到他在怎么讲，他的音乐生涯的后期还有这么很实在的、很发力的那样一个演唱了。 如愿里面是有的， 对，是有的， 对，包括很多的 OST， 我觉得也是个 OST 大户，张碧晨去年也贡献了很多的作品，比如说他给周生如故是个大爆剧，对，但是他其实这首歌还是比较唱的比较婉转的，还有刘宇宁 刘宇宁，对， 还有毛不易， 对，这都是现在在影视剧这边非常怎么讲热的一些歌手，就是对， 对，他其实毛不易自从演唱了这个不染之后，大家就觉得哎，他唱 OSC 还挺动情的， 对，他的声音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讲述感，一种故事感，可以让人带入到一种情境里面去。 可是他其实一开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只能唱自己写的歌， 但是你没有发现他的歌里面其实暗含了是符合 OST 这样的歌曲的要求的一些 讲述感， 对，一种亲切的感觉，很容易把你带入到某一个画面一个剧情里面去，是有那种故事感的，所以他就是非常符合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找到他，为什么会想象到哎，他的声音在里面真的是合适，是因为他其实从开始他自己的作品里面就有这种讲述感。 对，其实去年整体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有同感，就是没有一部大爆剧然后带来一首火遍全国的歌，我记得上一首还是 你说电视剧对不对， 对，延禧攻略的 电影， 我们一会儿就要说到了哈。电视剧的这个像延禧攻略的主题曲雪落下的声音，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有三大卫视的跨年晚会都邀请他了， 是， 对，那个是真的火。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盘点到的已经是非常传唱度很高的一些歌曲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影视插曲的这个知名度很大的程度都会和这个剧集的热度所绑定，对，刚才你自己也提到了哈，暗示了一下我，因为去年2月份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你好，李焕英》，在制造了一个票房神话。 是， 这里面的这个张小斐演唱了一首歌叫做《萱草花》， 对， 也是今天我们的嘉宾李聪来填词的。而前不久呢，张小斐也刚刚荣获了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重头戏就从这首歌开始。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如果有一天心失去了远方，摘一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如果有一天懂了忧伤，想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 不管何时，我觉得真诚总是最打动人的。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们还聊得挺开心的， 是 突然听到这个歌眼眶就含泪了，情不自禁。 就是 我会， 对对对，听说是很多人都会了。 对， 因为我有去，有的时候会去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的时候，真的发现大家到现在虽然一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可能牵动了很多人内心里的那个深藏的那个关于家庭的那种感觉， 关于母亲的想念， 对他们还是会觉得，还是会留言说，还是听到的时候还是会不能听到会忍不住要哭一下。 所以大家对张小斐的那个感觉还停留在说妈， 对斐妈，对 斐、妈，就是看到他就是要喊妈。他我觉得这个滤镜可能近几年打不碎。 我甚至他前两天得了女主角以后， 嗯，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去找到电影又看了一遍， 天哪！ 对，又看了一遍， 如此自虐，因为我每次看我都会泪流满面。 对，还是会哭， 还是会哭， 还是会哭。那种 就是你明明知道那个点，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喜剧，可能说这个笑点你下一次再看不会再笑了。 对， 但是很奇怪，这个《你好，李焕英》，无论你刷几遍，该哭的那个点你还是会哭， 就很奇妙那个点。这就是只能说是人类共通的那个最怎么讲，最深层的那个情感的部分，他这个电影真的把握到了，然后张小斐真的表演到了那个东西，然后你特别是你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他所有在笑着的地方，其实有深的一层是他还有一层，就是他其实是转换过来的身份嘛， 对， 那层有一个母亲的角色在他那个年轻的身体里面在往外看着贾玲的那个角色，就是其实你又会啊又毛一下身体，就 我现在就是毛着的感觉。 对对 对 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聊一聊这个当初你的创作哈，就是你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预想到说他最终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包括这个票房，包括这首歌。 其实当时怎么讲呢，电影方肯定是对这个电影是充满了信心，要不然不会放到这么重要的一个过年的那样一个档期去的啊。然后但是我当时想的是，当时我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多判断，因为我拿到的任务就是来写最后的这样一段旋律。 你写每一首歌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其实但是我可以预判到， 你会去押宝吗？就是我觉得它会火。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既要用你的理性去判断说什么是更能打动大多数人的，和在这个电影里面，因为你最终服务的是一个很大投资的这样一个电影的项目，然后你需要去帮助他们说出他们想要说出的那个话，这个音乐放在这里，这首歌放在这里的意义在哪里，然后让大家需要去抓取到的那个情感的东西在哪里，怎么用什么样的话说出来，那这是我要理性在旁边看的。但是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需要尽量的100分的投入我的感性的部分，去忘掉那个评判线，然后就是我需要调动，特别是像母爱啊，像这种很纯真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刚才就哪怕是这么久了再听这首歌，还是会觉得说要突然身体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 是， 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每个人心里要拿那个最里面的那个纯真的东西拿出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必须先投入进去，用感情的东西投入进去。我可能会想那个时候，我就是比如说我前面五天 我其实是没有写它的，我就一直听这个旋律。我先拿到的是应该是张小斐自己唱的一段哼唱，就是这个歌的哼唱版。先拿到了一个哼唱版，然后我在听的时候，我其实是走在路上也听，然后反正去哪里听一下，走在 就先把自己扔进去。 对，先扔进去，特别是走在路上。我有一次，我记得那是冬天，反正冬天嘛，对，那会儿在电影那个上映之前的那会儿，然后 就是在前一年的年底。 对，前一年年底，我是在路上听哭了的。我在路上去找那个感觉，去想象，我可能去借用的是，比如说自己上学，来北京上学，来北京考学艺考，然后慢慢的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心情对于我，然后我对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把事儿过一遍，把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过一遍，然后你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个歌先变成了我自己故事的一个怎么讲 BGM， 就是一个背景音乐，然后你大概就知道那个话，我觉得我的眼泪出来那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就开始写，我在一个双井那边的一个咖啡馆， 你喜欢在咖啡馆创作，我知道， 不一样，我觉得这首歌刚好在那个咖啡馆比较合适，我就不打广告了哈，在双井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大家可以在里面读书的一个看书啊，然后学习的一个咖啡馆里面，然后有一些温馨的灯光，然后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去想象这个故事，去因为我看了这个前面的样片的样子，然后去想象怎么样一个口吻，我最后觉得说他就应该是一个他在电影的最后段落嘛，那就是妈妈唱给就是那个张小斐那扮演的那个妈妈，然后唱给女儿的一个歌谣式的东西，他既是哄着她的一个哄着有点像哄着她入睡的一个歌谣，然后又有点像是对她的寄语，对于自己孩子长大了以后的寄语，其实到中间的段落的时候，像如果有一天心事去了远方，其实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哀伤的东西在的，我希望他 这个基调是哀伤的， 对，我基于电影的本身的故事，然后我希望他有这个东西，也因为一旦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大家我觉得是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就是大家我们这么多成年的孩子走出来了，到了城市里或者说是走到了很多远处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一下就能抓到他了，而不只是一个童谣那么简单，我希望让他一下就变成了他可以横跨到你的生命的整个的这样一个部分里面，到从小时候到现在为止的部分，他会帮助你把小时候到现在过一遍， 是的， 用一个简单的话，然后他像他的语言像台词一样，像说出来的话一样，就是像孩子在妈妈怀里抱着在睡觉，然后他一边拍着你 的感觉， 一边拍着你一边唱的一些东西，包括为什么怎么定萱草花这个名字，其实我也是有查，先去做了一些准备， 我还没有 cue 你 啊，是我自己来我可以的 为什么要萱草花， 对，就这个名字我也是之前在先去做了功课，先去做了准备，其实是查到的资料，然后这个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母亲花的这个角色，然后非常这样一个花吧，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歌里面，在这样一个点里面悄悄的藏起来，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这首歌在这首歌之前，其实很多人相信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这关于这个花的这个怎么讲含义的， 对 这个含义的，对，所以刚刚好我觉得放到这里，它也是一个用理性再去判断，它也是一个梗，所以就是在理性上去经过这些设计，再加上感性上去投入自己的感情，去想象一个妈妈怎么去对孩子说的话，其实那这首歌的话就是很像是我去想象我妈妈送我远走的时候，送我来北京的时候，她心里的那个东西，我去共情了一下， 我觉得母爱就很容易让大家共情起来，迅速的， 对对对， 因为大家就是很容易引发共鸣的一个人类共鸣的一个情感。 想象的当然也是妈妈最完美的一面了。我跟我妈妈吵架的时候也是不，对对，没有在这首歌里。 但在这首歌里，如果说他在这首歌里埋一个什么影子很远很远的地方，可能妈妈跟你吵架那个样子，但在这首歌里如果能体现出来，其实也是含着泪，也是体现你和妈妈之间的爱。什么叫感情？就是我让你开心，我又让你不开心；你让我生气，你又给我很多的反馈和回馈，那种爱的回馈。这就是感情，有各种各样的拉扯。 对，其实你看像在电影里面，然后贾玲和张小斐扮演的这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就是在互相 对对方都有爱的那种家庭的爱的那种感觉里面，然后又有很多的不懂和拉扯，然后你要理解我，我要理解你的那个东西，通过一部电影到最后达成了一个算是和解。 嗯， 对，然后那他出现在最后的时候当然就应该是一个一切都是这样的，对， 那 根源性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其实你最早我们都知道他是唱沈腾的那个电影叫《西红柿首富》 啊 哈，那个、卡路里 又要 cue 到这个，又要聊到这首歌。 卡路里这首歌也是李聪写的，然后呢，你好，李焕英这首歌也是李聪写的。 是不是很分裂？ 你可以驾驭很多风格，只能这么说。 啊、是 但是就是因为有两部爆款出现，会不会让你从此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功利心？ 功利心， 你会不会去拒绝一些东西？说这个我不看好他，我不写。说实话。 我不看好他，我不写。其实我说实话，我拒绝掉的工作其实还蛮少的。我一直是抱着一个 有啊，你拒绝掉我对你邀歌的请求啊，然后有 那我实在是太忙了。 不是你说我很贵，我很贵 啊，是，我是真的很贵了，不好意思。 所以呢，你不会退掉的话， 没有了，没有很贵了。不要 你退掉的原因是什么？ 啊， 退掉的原因是什么？有些工作。 有些工作我现在想起来我推掉的工作真的没有太多。 理由是什么？如果推掉的话。 如果推掉的话其实基本上是那这要聊到就可能就要聊到一些，因为现在在音乐市场上大家的合作的方式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嗯， 然后包括你的现在大家越来越看重的就是音乐版权，那其实对于作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啊，在一些合作模式上，那也这也会是一部分的原因。那其实到作品上，我尽量的是在去尝试去配合大家去，而也是服务大家去玩各种不一样的曲风，我没有太拒绝哪个曲风过来。 嗯， 其实我比较挑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够有新鲜感，然后是一个挑战，我反而会激发我的就是哎来试试看。 嗯， 就像前一段时间我还写了很长的 rap。 你唱 rap？ 没有，我写了， 我叫你写。 对对，然后那首歌呢？那首歌是一首国外的一首那个原来的一个曲子，然后它是有完整的 rap 的，然后呢，我就要变成把它变成中文的 中文 rap， 然后我就要一个音一个音的对，然后保证它对到连那个就那个本来不是中国旋律的不是中文的那个旋律，然后和说唱的节奏，我要把它对到是中文，但是听起来没有奇怪。 嗯哼， 就是我当时真是快写的，我就快疯了，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我就是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刚下来，对， 明白，要尝试不一样的事情， 对，然后 要去做一些自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对，做到了以后觉得很爽，做了以后就觉得很爽，所以不管是像萱草花，包括到我和我的父辈的电影里面的歌，还有其他今年尝试的跟鹏飞老师一起合作的电视剧的歌， 对， 然后其实每一个对于我来说都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我很高兴是我基本上每一次都会找到，或者说。给予我的都很多是一些新的挑战，完全我们把每次都看作一个好像是我第一次写歌一样。其实， 哎，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的流程是什么，比如说先给到你一个曲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 现在大概都大概的流程在我这边是这样， 先给到你一个曲子， 对， 会不会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个曲子写的实在是太烂了？ 我 没有办法。 还好了，因为我现在的级别也不太会说到那么差的。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合作到的团队，合作到的老师们都是怎么讲，现在线上还是很厉害的老师们。其实我觉得在这一题上我还真的是挺幸运的，没有经过太久的就是在所谓的一直在做一些更 消耗， 一直在做消耗，然后要去为了谋生计去做很多很多，其实自己没有那么感兴趣。其实现在我的填词的这个工作还算是蛮，我只能说幸运了。对， 你有没有看到市场上，因为有太多的 OST 了？ 对， 我说怎么盘点，没法盘点，因为它成千上百首， 是 好的不好的，只要是个连续剧，它可能就会有一套的 OST， 片尾曲、片头曲、插曲、人物主题曲、心情曲什么的。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你在网络上就听歌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差强人意？ 那也太多了，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有选择性遗忘，就是如果不够好的，我可能直接就忘掉了。 你就忘掉了。 除非他差到哇，这个歌怎么会这么差，然后就深深的记住它。但是现在怎么讲还好，比较少这种状况，顶多是记不住。 很想知道差到让你哇。 哦，这是确实是最近也怎么讲，今年看剧的时间确实也少，看剧的时间确实也少，所以我 作品多起来了， 我能记住的最好的，我反而去，我这个人怎么讲呢，我是比较喜欢去赞美，就是大家做得很好的，就是说这是榜样，那其实不好的我觉得那个是大浪淘沙，渐渐的它一定会被洗掉，会被淘汰掉，对对对，那是一个时代和一个和市场的选择，会慢慢的，总不会一直是差的。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时间到了这里边，我们和这个李从已经聊了很多了，接下来的一点点的时间其实我想留给一首歌。 哦， 这首歌呢是李从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他自己的作词，他的作品，也是他第一次让我觉得哇，我的朋友火了 啊。 你知道是哪首歌？ 那你不是还说那首 卡路里、 哎、 但是卡路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女团在唱， 是， 可其实它有另外一个版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到过。今天还剩下这两分钟的时间，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来自李聪自己演唱 的,、啊、他的， 我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知道卡路里、我们来听这首歌。 唱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也都要说声对不起。握紧握紧看看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我要变成万人迷啊！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拼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迟早吃穷耍垃圾，天生一只男子气，可惜至少都不迷，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吃光芒是三类理解辛苦，知道最爱的裙子的扣子系不上了，原来是在跳，是在跳幸福。希望你找不出好帅哥，爱看大家不跟人写作，没得拍照多努力，别的卡路里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珍珠奶茶我不米饭，拿走拿走别客气，拜拜戒掉可乐什么外卖，再熬夜伤身体，来来高温瑜伽东南单车，我们飞利跑枸杞，来来这么一跑，平凡压力不达目的不放弃，不放弃燃烧我的卡路里，不放弃燃烧我的卡路里，我要变成万人。 卡路里来自今天的嘉宾李聪的演唱。 Oh my god！ 是不是年末事儿多？这会儿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 是不是忙碌了一天？这会儿刚腾出脑子想新家到底怎么装？ 不管时间多晚，只要你有装修问题，可以随时打给全包员。 把严控装修预算、规划设计方案、装修时间安排这些事儿扔给我们。 想先让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也记得打给我们预约哦。 400-606-8866， 我们在电话这头温暖。守候新家梦想。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1月12日至16日迎来复排亮相，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家可是头等大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我省钱还省出错来了是吧？ 省钱没错，但是凡事得有个度吧。 50000能把咱全家装完，还有更便宜的吗？ 你自己听着靠谱吗？50000装70平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吗？ 那你也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啊。 问问全包员，橱柜满配，建材全含，家具包圆，配饰赠送，咱自己装个 WiFi 就能直接住， 这还不得奔着200000去了？ 打400-606-8866，10万就搞定，还送电器呢。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直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热恋。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麻辣烫。 2022年 FM 87.6，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娱乐麻辣烫， 约几位文艺挚友，聊几段真心故事， 品娱乐江湖恩怨，听麻辣快意人生。 100%用心的声音食材， 再撒一把热情的辣椒， 人间烟火气就从收音机来到了内心。 让我们一起用娱乐的麻辣煮一碗真心与开心， 让平凡的日子仍然滚烫。 娱乐麻辣烫，我们等你。 北京时间19:31:55，欢迎回来娱乐麻辣烫，大家好，我是千纯。原谅千纯第一次来直播手忙脚乱哈，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所以半小时过去了，你在嘲笑我。 还好都可以理解的。 半小时，没，你知道吗？其实昨天有很多的主持人都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就是自己的新节目开播第一次，然后都有点手忙脚乱，有点慌张，毕竟是第一次嘛。 你知道别人也手忙脚乱的时候，你心里就平衡多了，是吧？ 我会以为我会跳过去，我会以为我会比他们更老练一些。然后我有个同事跟我说，没关系，第一次翻车了，翻完之后。就踏实了 啊！对， 其实是 对对，是 我总是害怕，想说可不可以避免它、但其实如果经历过今天的手忙脚乱，明天我就会好很多 啊、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所以我大概过了半小时之后才回过味儿来，然后看到我们的聊天室的直播间，其实很多朋友都在打招呼，有好几百条的留言。 哇！ 我只能看到前几条。其实我觉得可能经常听以前节目的朋友对李聪还是有印象的哈。说萱草花词也是李聪老师写的哈，卡路里也是李聪老师写的哈，这个歌真的是还能这么玩哈。和直播间的温文尔雅的反差萌很明显。 我也可以加麻加辣的，我们娱乐麻辣烫对不对？我就可以待会儿换一个麻辣的感觉。 要找你来，他平时没有那么的温文尔雅，今天有点收着了哈、可能今天我也收着了。 对，我们第一次嘛，第一次是 稳重一点， 稍微端了一点。 对，其实刚才听到这个卡路里来自李聪自己的翻唱，为什么要把自己这首歌翻唱一下？ 哦，其实这个是怎么讲，一个翻唱企划。它首先是一张合集的翻唱企划，它邀请了现在华语乐坛上的10位，哎，我说的好正式啊，就是它企划了整个10个我们作词的作曲的一些作者，就是大家非常知道的一些作品，他们有，然后完了我们每个人去演绎自己的作品。 哦， 对，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企划的一个方案。对， 为什么不挑萱草花？ 这当然是别人 的 强烈要求，没有没有没有， 是是 其实是对方的强烈要求，就是需要这首歌。 但是在里面开心吗？唱的？ 刚开始我有点抗拒，因为 其实很挑战， 因为怎么讲呢？ 他这里面除了有 rap， 最后还有很多的高音。 对，因为怎么讲呢？这首歌 开始就是这个企划的想法是说让大家听到这首歌原来 demo 的时候就是它的初始状态的样子， 哦，在你心里的那个样子。 但是好巧不巧，这首歌原来长的就是它现在的样子， 哦， 就是长的就是我们听到的卡罗尔的样子。因为那个我们的彭飞老师的制作，他从直接开始他出来我听到的他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样子了，所以其实怎么讲，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个难题。那我只能去解这个题的时候，我去想象说这首歌它的命题，这个题材，然后我想写的这些话，在我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始的感觉。 就你自己的表达。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歌它其实里面是，这首歌其实没有那么开心， 嗯， 因为它体现的是一个小人物其实想要去努力但是经常失败的一个内核。 但是给自己打鸡血不就需要， 但是又要一直发疯的打鸡血的那样一个状态，其实他底色是一个不成功的人。他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也是在对照自己的那种心理状态，我经常会拿出这样一个怎么讲呢，更普通人一点的这样一个心情去进行一个创作。然后对于我来说，那个当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歌好就好在，这个歌的写法好就好在，就是他一定不是一个减肥减得很成功的人，因为减肥很成功的人不需要自己给自己喊口号，他们每天过得按部就班的过得可好了。 对的， 对，就是把自己安排的可好了，一定是那些要歇斯底里的，一定是他其实做不好这件事情， 或者说还是个 loser， 找不到这个门路。 对， 对，所以呢，他在我心里，他其实是一个那是一个摇滚的感觉的。所以呢，我请了一位编曲，然后在 GT 上把它做成了一个比较摇滚的感觉的，以及把速度提到了140。所以我刚才不知道在播的时候，我就应该提前告诉我们这个开车的那个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行车速度，因为你如果听很快的歌的话，说不定就会忍不住要踩油门了。 因为确实是它比原曲要快一些。所以里面的 rap 给我的那个冲击力很大。刚才我说哇，这个 rap 好像是你们原来没有的，是不是？ 这一题是我自己的疏忽，因为我光觉得，我告诉编曲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把速度往上提，让它整个就是、但是我忘了我还要唱一段 rap， 我还要唱一段说唱。然后我进到那个录音间的时候，我自己唱的一段说，我就整个傻掉了。我说来吧，那就硬来吧。然后我这整个然后那个旁边外面录音师就是哇，整个画面我觉得很非常的疯狂，非常疯狂， 很有画面感。就是 对，而且因为他在那个这首歌的这个速度里和这个劲儿里面，你又不能突然变成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劲儿，你还必须也是保持那个表演的感觉， 就要唱得很顶，反正 很顶，然后以及很乖张，或者是很 发泄， 对，还有一点滑稽的感觉，所以对，就是所以他最后出来是这个样子。 确实我们觉得很好听，很 happy， 颠覆了以前的一些感觉。其实他可以更有力量，更摇滚，像你说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动感单车了， 对对对对，我很想说嘛， 大家一起疯的那种。 在狂甩， 不太适合开车的时候听。我觉得比较适合在那边去刷纸去出汗的时候比较听。 其实我之前在介绍李聪的时候就说，在我的这个腾讯音乐人这个账号当中，我关注到李聪作品集唯一的收藏。 我不知道你有腾讯音乐人的那个， 你去看，我还发新歌了，对，你都不关心我。然后呢，然后我就看到这里面，你就说时不时就会有一首歌出来，时不时就丢进去一首歌，包括到昨天晚上还有一首新歌上线， 是 狸猫换太子， 要打歌了，要打歌， 打歌，狸猫换太子，这已经是你和郁可唯第二次的合作了。 对， 第一次合作是琥珀， 对，是他的专辑里面的歌曲。 对，这首歌又是一首 OST。 对， 你现在应该已经很信手拈来了吧？做这些事情？ 没有没有，我刚才跟你讲， 我诚惶诚恐，还是不是？ 对，每一次做每一题的时候，我都是在，我有点，我经常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有点，有一部分的工作像个翻译，就是我要把就是拿到的这个曲，作曲人的这个老师们的这样一个旋律，他在旋律里面是怎么去 他的心思 台词前句的，然后他这句旋律，他可能那个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要把那个东西翻译成语言，对于我来说，对，然后，所以在每一题上，对于我来说，就是你拿到了一个全新的谜语，要把它解开，每一题都是这样的。 这是你和郁可唯的第二次合作。其实我记得你最早跟我讲过，你给郁可唯写的第一首歌，那首歌叫《琥珀》，这首歌在你的所有的创作当中占据不同的地位。 对， 是因为这首歌你在写的时候，你觉得有如神助。 而且是一气呵成。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少出现的吗？ 比较少，其实比较少。 嗯嗯，但大部分的时候， 有的时候，但也还会比较经常的状况是，你对一个，我不知道，那我这样打比方，你可不可以理解？ 说到琥珀，我们就把这首歌来稍微听一下。 啊、 电影这首歌，你来聊，你说。 好，现在要讲吗？ 现在要讲。 好，现在讲，现在讲琥珀是吗？ 讲琥珀。 对，就是有一些歌我们写的感觉像是诗歌的感觉，有一些的歌的感觉像是散文的感觉，有一些歌其实是他要讲一个道理，或者讲一段人生体验，他或者是讲一个可能道理吧，道理他会比较偏向议论文的那种状态，他又或者像奇葩说的那样议论的，就是他先要去举例子，然后要去讲道理，他也有这种议论的感觉。 嗯， 对对对，像辩论的感觉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是像这种 原来也有那么多讲究， 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以为只是遣词造句。 首先中文的东西又很博大精深， 是是是是是， 然后歌曲的类型方面中文已经积攒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样式起来，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他 在每一个时代，比如说在哪怕是像民谣时代，那更偏诗歌一点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听到有像很多的作词老师，他是有写出很多讲人生道理的， 嗯 啊，他是用议论文的那种感觉去写的。然后，总之有很多的方式。像《琥珀》这首歌呢，就是它其实是我还是比较偏诗歌一样的感觉，然后和一个寓言。对，我好像是写了一个故事，一个寓言。我现在越来越比较偏向于去喜欢去用这个方式去创作。 嗯 嗯，你说这首歌一气呵成，那后面会不会一气呵成的少了？但其实有好多后来没有不是一气呵成的，但是也都是从这个方式开始延伸的。 嗯、 啊，它的延伸方式是一样的。 嗯，就是我的理解是，所谓的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一气呵成的情况其实是少的。 你只要想好了你要说什么，其实是 我也算是。 对，我前一段时间还有两个钟头就搞定一首歌，也是有这种状态。 就是你前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构思，对、 嗯、 然后可能写的过程比较稍微快一些，但你写完之后会不会不停地去推敲里面的很多的词语、嗯、就是 像这首歌可真的是没有推敲，就是一口气下来，然后一个字不用改啊、嗯。这种情况现在是比较少的。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这首歌非常非常完美，但是这首歌的过程我非常非常爱，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对，过程非常爱。但是比如说我想要讲的是，就是说现在我再回头看最早期我写的一些可能大家可能还不太知道的歌，回头看的时候、嗯、也发现那些歌可以更好啊，也是有这个过程的，也是有现在看以前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就 其实你也会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 所以现在多花一点时间反而是，其实我觉得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那回过头来， 然后因为有一些积攒了以后，有一些积累了以后，也会觉得说每次拿出来的东西要足够的好，不能偷那个懒。对， 哎，什么叫偷懒？ 就是有的时候你用一个很怎么讲，我们说水的一个，就你比如说你看文章啊，或者一看、 哦、我懂， 我觉得很多的工作都是这样，主持稿啊，或者、啊、你充满了你的充满你的构思，充满你的想法的时候，跟啊我们从头到尾你好， 就是你的行 活，一定是不一样的行活。对， 和你行活，可能你如果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主持人，你做一个行活可能也在一定水平线之上。 哎， 但是如果你很用心的去做，那个效果和那个感觉，那个流畅的感觉， 我觉得你动情了，或者说那个心里的那个感觉动，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你回过头来再去看，当然你可能不会说当下有个作品我觉得就是失败的，你就不会交货，你就不会去交这首歌、 嗯、 那如果回过头来看，有没有觉得其实我当时觉得这首歌挺失败的？ 失败啊，我能交得出去然后验货的，我倒真的觉得，你说失败倒真的没有，我是觉得真的没有， 只是后来觉得说哎呀其实可以更好，仅此而已。 其实他我说的我觉得更好的是，因为我比较关注，我比较怎么讲呢，一定要抓紧的那个地方就是歌的一个概念，一个 idea， 然后一个想法、 嗯、 然后把它构思的足够好。 嗯， 然后有的时候最多是现在回去看说、有一些遣词造句的地方，然后有一些语言的地方，有一些使用的词儿上，哎呀当时怎么没想到，其实还可以用一个这个词儿，类似这样。 嗯， 你现在你 对那个词儿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 对 对， 我可以换一个更好的词，更高级的词。 我不太觉得词儿哪有高级不高级、哦、 就是这显得显得好像有文化有深度啊。 就是普通了一点，有的时候会，那当时一下想不到，或者说当时觉得很顺，但是以后或者你突然看的时候会想说、 嗯、 哎其实可以用到更妙一点的。 对、 啊、对之类的。 好吧，其实因为李聪的作品确实是太多了。最近我发现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和郁可唯的合作，和侯明昊也有合作，叫《呼啸的风》，这首歌就是耳边听到的。 英勇 哦，现在要聊 聊啊。 哦，对对对，我有要先听一下。 我们可以垫着这首歌我们来讲一讲、嗯、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其实还想带给大家更多的故事、啊、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目前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聚焦幕后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乐趣。 嗯，这首歌我觉得你可以放大一点的时候，然后大家对大家听到有一个非常港味的东西。 没错，我就想说是我小时候听香港音乐的那个流行歌坛的一个感觉。 对这个就是每次要说到我的很重要的搭档，就是鹏飞老师、 嗯、 然后他是首先他接到的是这部电视剧的这样一个整个的音乐的制作， 嗯， 是叫启航当风起时， 嗯， 对，这是吴磊和侯明昊演的一部剧。这部剧有点妙是他首先他在暑期档的那个时间点上，然后他是有一点青春的感觉， 嗯， 然后同样结合了一个今年很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也是一个大时代上的一个背景，讲奋斗，讲年轻人和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一个奋斗的过程。 嗯， 所以其实结合这两个部分，然后我们选择了彭磊老师去设计了很多的复古，这样一个复古的概念，然后复古又很宽泛的一个概念，复哪个时代的古，复哪个地域的古，然后其实在这个年代上是一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那个时间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很明显的是记忆里的那个感觉是有很多的港味的港乐的一个歌曲的， 对，港风就吹来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较主题歌励志的一个感觉的时候，去表达主人公的这样一个心劲儿的时候，然后当然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曲风。对， 当潮起伏多安逸，多关注那该我不甘，此生虽不平庸，铁塔在高耸，在攀奔着豪气依然，红梅若重镇荡在胸中，迎面吹呼啸的风，吹开千般心思的涌动，爱恨跌宕如笑看苦痛，远方灯火换我一而再的迎风，看时代呼啸的风，更新不息的信念重生，唯有情与一方能始终，踏遍长路再问天地间谁是英雄。 而且这首歌怎么讲，在作词方面其实我当时也是蛮纠结的， 嗯， 因为他等于说不是顺着我的现在的写作习惯或写作感觉去的，我要去模仿一个那个时代的一个语境、 嗯、 因为大家怎么听它里面的东西够味儿，其实是从一些非常小的细节里面，不管是从音乐上的设计还是从编曲上啊， 所以这个词作上也有讲究的， 词作上也有讲究的，我去参考很多大量的当时的港乐TVB、 uh-huh. 然后这样的这些主题曲里面那些粤语歌里面他们是怎么去表现这些歌的，他们是用了一样什么样的语言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要做的事情啊也有第二步，就是从那个语言从粤语的语言里面拖出来，然后转换成中文的语言。 我以为这都是编剧老师的事情。 哦，没有，这是我的事情、 哦、 以及要在这个唱里面 通力合作， 对，以及要在这个唱里面能够保证他唱出来是有那个劲儿的， 是那个味道。 对对对， 嗯，哎，我想知道，就是因为这首歌我们看到的是侯明昊自己唱的、 嗯、 我想问一下，很多的这个歌他一开始就是说好的是来唱，就是为谁量身定做的、 啊、当然这个其实不归我管了， 是吗？ 这个是不归我管的。然后 创作人可不可以选择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歌手可能更适合这首歌， 像那个礼貌半太子的那个、嗯、这个我们是一起去商量说 你们也可以给意见，对不对？ 也可以给意见，就可谓是很合适的人选啊、唱得很好这样子， 下次请推荐我啊、 哦、好的 你哦什么 来我们换下一个话题吧。没有其实可以的 好，其实没有，不要勉强了，你不要勉强、嗯、我这边看到因为歌单嘛提前都给到我，其实最近还有一些作品我觉得很值得拿来一说，因为这个在我看来、哦、可能它本身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嗯， 因为在你的歌单里出现了雷佳的名字， 对，雷佳老师 歌唱家 合作是我特别特别就是珍贵的一次经历， 嗯， 对，因为这个歌是像王菲的如愿在我和我的父辈里面嘛，然后雷佳老师的这首歌给我星辰的认识作为片头曲， 嗯， 一个出现，所以这次合作对于我来说是我第一次在录音间的时候就是我们里里外外哭成一片， 在录音的时候哭。 对，在录音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其实那天是因为音乐是常石磊老师的一个作品，然后非常棒的一首旋律。 所以其实当你做完作品的时候，如果你要在现场也会参与监棚的话，其实大家会有更多的讨论，对不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去帮到的部分，我觉得是去帮歌手更好的去理解每一句，然后每一个段落走到哪里了，是为什么要去说的这个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所以当时这个现场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哭成一片？ 因为 我们知道音乐人都非常的感性，但是什么点刺激到你们说哇抱头痛哭？ 其实首先是我怎么讲，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今年就是去年2021年特别幸运，在年头的时候写了一首给母亲的歌，然后这首歌是写给父辈的歌就是 稍微混了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少有创作者可以有这么幸运的，就是一年内我对于我来讲这两首歌就是献给我爸爸妈妈的对，然后我觉得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然后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写成这样一首歌，所以我在里面也是去带入了我对我父亲的一种感觉，然后父亲形象或者说整个的父辈这个形象给予我的一个感觉，然后对于他们的一种在这个时代去描述的他们的形象。然后在录音间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常石磊更多叫我过去是希望说我们多聊一聊就是歌曲的一些句子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稍微聊一下那种首先雷佳老师唱的实在是太好了， 是 在录音间里面他只是在开头的时候说我们先熟一下歌啊，就是再把这个歌捋一遍啊之类的，然后他就用非常非常极弱的那个半声，然后很弱的那种弱声，然后去把整个歌唱了一遍，全程就是非常的丝滑，对，非常之丝滑就唱功真的是 他已经提前也做了自己的功课， 当然他一定非常棒的歌唱家，他一定是提前要做好很多的准备的，不会是到录音间现学的那种当然不会是。然后雷佳老师就把这个歌轻轻的唱了一遍以后，我已经全身就是哇真的非常厉害，然后我们 唱功也打动你。 其实我们在聊的更多的就是我跟他分享的就是这首歌里面我怎么去想象一个父亲，我觉得这首歌通过雷佳老师这样一个女生的声音去唱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他不只是说我对父亲在演唱，而是我可能对我的晚辈我的孩子们在唱说我的爸爸们我的父亲们，我在给下一代， 就他的对象感是可以你自己想象的， 我在给下一代讲述我上一代的故事，他们当年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去见天下的河，哪怕再做一次选择。 我们已经听到了非常丝滑的这个雷佳老师的声音， 这是我最喜欢我写的两句 我拉下来了。 对， 哪两句？ 移过巍峨的山，去见天下的河。对，就是我觉得我写到这两句的时候，我觉得说我找到了一个非常诗意的去表现，就跟以前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去表现父辈，我们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这些先烈们，或者是这些在时代的大潮中一直奋斗一直努力的去奉献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状态，用两句话。 所以其实你们在聊到这些的时候你们就都被深深的感动了， 就是里面也掺杂了我可能讲一些我个人跟父亲的一种关系的状态啊，然后因为录音师也是因为是那个女生，然后非常厉害的一个录音师，然后她也想到了她的一些故事，然后 就是 雷佳老师也想到了她的一些故事， 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和自己父亲的故事其实我觉得都还挺类似的。 对，她跟母亲的也是一样，她反而对于父亲的情感大家都会更怎么讲呢，更珍贵更私密一点，更藏在一个深处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大家都哭了。然后包括雷佳老师在录到后面的时候又录了，他录了一次一次的去唱嘛，然后到后面还是会哭一下，然后比如说我给他一个启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把灯都关掉，想象你现在一个人在全黑的一个舞台上，就一束追光，你面前是你最想唱给就是唱这首歌给他听的人。他想到的是他的老师，声乐老师。其实对于一个非常棒的歌唱家来说，他的去教他的声乐老师，对于他来说就是如父如母的状态，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是的是的，他们是非常他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他可能一下就抓到了在这首歌里面，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父辈，父辈也包括了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长带我们成长的每一个人。 对，他一下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后，他又忍不住又一边唱一边哭，然后那边录的也真是非常的好。 嗯， 对，就马上我们在旁边，我们在录音间的时候，我跟录音师就是两个人互相偷偷的在下面，因为怕打扰他，两个人偷偷在下面一起抓着彼此的手，就哇唱得太好了，就是非常的感人。 但其实有时候如果你带一点点的哭腔，或者自己非常感动的一个时候，他那个情绪尤其的饱满。 当然雷佳老师是可以完全做到说他其实默默的在哭出来，绝对不会让你听到他那个失控的东西啊、嗯， 这么厉害。 但是你分明就听到他那唱那一遍， 就情绪的翻涌、 那个、感情 你能感觉到， 马上能感觉到， 甚至你能感看到他的眼泪、 就是、在空气中哗就穿过来了。 可是问题是你感觉他唱的还是非常的完美， 完美的， 没有说我的哭腔或者说我的哑音让你听到、嗯、 没有，他不是像不是在那个评论体系里不是那个评论体系，他依然是非常棒非常完美的。 好的、嗯、是这首给雷佳老师来创作的《给我星辰的人》，那也是一个 OST 的作品。今天还有最后一点时间留给于佳韵，于佳韵也是去年特别冒头的一个男歌手、 哦、对 R&B 小天王， 他唱得很好。 对，毫不保留这首歌 也是启航风在其实的里面的一首插曲，感情向的一个插曲。 嗯，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这首歌就是刚才讲的，怎么说呢，复古有复各个时代的鼓，对吧，有复各个地区的鼓。然后其实在片头曲的时候是一个偏向港乐的一个东西，然后像这首歌呢、嗯、它偏向是比较像台湾当年我们听到的小的时候经常听到流行歌的，有点像张信哲啊或者是 谁。 我刚想说这首歌非常像张信哲的， 对、就是、 那样 的一首歌， 很温柔的一种感觉，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然后一定会唤起大家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个记忆。 嗯，对。然后今天其实很多的歌，因为李聪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都来不及跟大家一一的讲，因为之前我给大家有介绍过他有一个隐藏身份，就是一个榜单的评审。最后两分钟的时间给我讲讲平时的， 这也不算是一个 非常你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是你觉得哪些歌、 这个可以聊一下、对对对，因为我非常感谢就是有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这两年吧越来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到就是这样的所谓的评审，但我 觉得是就是显示这个奖项的公平性。 我觉得更多的是反而让我多了一个就是可以在每月的时候集中去多了解一下这市面上，因为现在是歌太多了、市面上的歌曲大家都在做什么音乐，然后会发现很多新的特别棒的歌手的一个、和歌曲的一样的状态。然后这个像这样的榜单里面有很多的，大家越来越相信说我们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推荐机制、然后比如说像这样的由幕后的音乐人去组成的一个还算是蛮专业的一样一个推荐的办法，然后去评选出这样一些歌、对于我来说其实现在越来越平常很忙的状态下能够集中有时间去把所有的这些时下的歌曲都听一遍，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甚至是对、我没有抱着一刻是一定是评判的心情，其实我会还是抱着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听歌的乐迷的心情去， 还有以及赞美的心。你可能会说、这首歌太烂 pass， 这歌不行不好听，这首歌你可能会更多的是赞美的心，哇这首歌真的很棒，或者说这个地方很打动我。 对，而且我的心情是经常会发现说一些大家好像没有太关注到的，就是不是那么在第一线的那些歌手里面那些新奇的灵魂，一些就是非常意外的东西， 他们的诚意之作， 有趣的东西、对，但是又做得很好。 好吧，今天我觉得时间有限，就跟李聪聊到这边，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是他和极客的合作，尽兴。 好适合， 我就觉得 好适合在这里。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有很多的合作的对象、我们期盼下一次还有时间把李聪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再和大家来聊一聊他的这个音乐的专辑也好 OST 的创作也好。今天聊得非常非常的尽兴哈，也感谢在电波另一端的所有的朋友的陪伴哈、我是千纯，这里是娱乐麻辣烫，跟李聪说句再见，拜拜， 再见， 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 见， 明天再见，拜拜。 选择乖乖被牵着走，陪谁还不是手？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